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感应篇》第101集，这个书啊，总有124集，我们希望呢早一天把它讲圆满，这个许多问题耽误了很多时间，问题我们另外找时间答复，这一节有四句：短池、下度、清称、小声，意为杂针，采取尖利。注解一开端就讲，这个四句皆小人贪利之事，彻度深称之类，所以品物价业人情，世人和两样，大入小出，重入轻出，其摄心只要便宜耳，树枝得半分便宜，却省一分福德。宽一我损人，必有天阳雷火之分，未必非为此也。或有主人不知，而是出入之子弟，前为之，其罪终归家主，不可不察也。这一段已经把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、很明白了。世间人，现在的社会，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几乎是不胜枚举。至于以为乱真，古时候有，但是很少。现在就是连药物买真的都不太容易了。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，中药店里面呢，去买两粒片仔癀，回来之后一看呢，里面一粒是假的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我在香港，香港很多同学告诉我，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。世风到了这种地步，使我们想起鬼神所说的天上不安全，地上不能住，这个话很有道理。鬼神都居中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也应了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给身边同学们说，世界已经乱了，诸佛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，唯一的一条生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真正有德行、有成就、 有慈悲心的人化了。世道人心变了，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，他说进来就是市场里面的东西，几乎啊假的比真的多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看，世道人心变了啊，凡是饮食医药啊这些用品，都有假的。而且假的胜过这个数量啊，多过真的。丧心害人，莫此为甚呐！啊，至于使用假银子，现在用假钞票啊，伪造的一些证券，其恶更甚，天诛有数啊！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。所以我们凡是做一桩事情，总得要想想能不能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起个念头，这念头该不该做？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吗？能对得起芸芸众生吗？如果自己觉悟到这是不善的，赶紧制止，绝不能再做。他幕后举了一古人一首诗说，越奸越巧越贫穷，奸巧原来天不容，富贵若从奸巧得，世间呆汉戏西风啊。这是古人的一首诗啊。我们看看这首诗他讲的话应验不应验？似乎今天呢，越奸越巧的人他越富贵呀。所以相信因果的人少了啊，认为因果之谈没有凭据啊。看看世间许多积德修善的人反而落得贫苦不堪，作奸犯科的呢都好像是洋洋得志。这是今天社会上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。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说清楚了。为什么会这个现象？佛讲了啊，那些人作奸犯科的人呢，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，虽然今天越奸越巧，折福了，折掉福之后啊，他还有余福，他还有剩下来的福，他想他的余福啊。绝不是作奸犯科能够得福报，没这个道理啊！积德修善的人现在还很贫穷，过去生中没有修福，他要不修福啊，他的生活比今天还要艰难。我们想想，佛所说的这个话有道理啊。如果这些前世修富贵的人，他要不作奸犯科，安分守己，他的福报大了，他的福报享不尽呐。 这一生到寿命终了之后，他的福还享不尽，来生还有大福报。这就纵然这一生不修福，光享福都享不尽。如果这一生再要能修福，生生世世这福报无有穷尽。可惜呢，现在的世间人不读佛书，不但佛书不读，圣贤书都不读。不仅是圣贤书不读，好话听不进去。见到人劝善的话了，他赶紧躲开了。走得远远的。如果教他作奸犯科，他欢喜接受。亲近恶知识，远离善知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福报享不久啊。真的是古人所谓舍合电光，福报大的能够享一辈子，福报要不够大，到中年晚年就衰了。这个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也看到许许多多，四五十岁就衰了，衰败了，公司倒闭了，债务累累，到处躲避，这是什么？过去生中福报啊，不是很厚的，作奸犯科，很快就享受掉。我们看到有许多作奸犯科的，到了晚年七八十岁福报还是很大，那是过去生中积累的厚，虽然做种种恶事折福还折不尽，那个底子太厚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，应该如何修学，如何教人，在今天这个社会劝善归过大难大难了，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可是我们要不要做呢？一定要做。有机会隐居，有机会住山，有机会不闻世事，独善其身。你有这个机会，也要舍弃。世间善人教导我们，安安而能迁呐。我们的心安身安，可是社会不安，众生不安，我也要舍弃我安稳的生活，去奔走，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慈悲心的。菩萨更是做众生不勤之有，比儒家比任何人都来得积极。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 为什么呢？不是隐居的，不是来过一个安定舒服生活的，那哪里叫菩萨呢？是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的，这是菩萨。菩萨遇到困难绝不躲避，勇往直前，待众生苦啊！行愿品里面，普贤菩萨讲这个供养的时候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就是指的这一桩事情啊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，大家都一样，都是业力受身的。业力可以转变成愿力，转成愿力就是尘愿再来。我这个条件能转吗？修成菩萨才能转呢，我是凡夫啊。天台家将能转，华严经里面讲能转，净土宗里面讲的转得更快。天台家跟我们讲的一心三观，一心三地，那就是我们凡夫也能转呐。当年天台宗的祖师会这个会师，隋朝时候人呐。读法华经，读中论，读到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他就悟了，他就转了。传到智者，智者奠定了天台宗理论的基础，成为大乘一个学派呀，怎么不能转呢？又误入三轮体空啊！三轮体空。就是四相破了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，心地当下清净平等，不生烦恼了，昌生智慧呀！他们能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不能的原因在哪里呢？烦恼习气不肯放下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起心动念呢，还不肯为别人着想，念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好处，这就没法子了。祖师大德跟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。如果我们一念回头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社会大众苦难众生，你就转凡成圣了，你就做佛做足了，你智慧就开了，烦恼就断了，一念之间。 这个意念转不过来。转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过去讲过很多，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烦恼习气太重了。第二个，读经太少了。烦恼习气重不怕了，只要常读经，多读经，多读经，多亲近佛菩萨，读经就是亲近佛菩萨，多听佛菩萨教诲。烦恼习气重的，讲一遍两遍不会悟啊，讲百遍千遍也不会悟啊，讲上万遍、十万遍、百万遍。也许豁然开悟，自古以来这种例子很多，所以不亲近善知识，我们今天亲近善知识，读经呐，不亲近善知识啊，永远不可能开悟。看到这个世间芸芸众生，哪一个不是随身烦恼，哪一个不是自私自利，甚至于还有人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。哎呀，这一听到这个话了，这应当要自私自利啊！自私自利是真理啊，这些言论呢，似是而非的谬说。我们要有智慧辨别。那么在新加坡，许哲居士、李牧原居士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。你看人家表现的没有私心，没有自利，一切为众生，生活所需已经到了最低的水平了，工作量超过常人许多倍，人家身心健康，无有病苦啊！不但没有病苦，没有劳苦，你再问问他们，他们将来有没有死苦呢？没有死苦，生老病死苦离开了，求不得也离开了，爱别离也离开了，怨憎会也离开了，五阴之肾也离开了。你看看人家罢苦现前就断了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榜样。我们时时看到，为什么不肯学习呢？为什么还是不能放下是非人口，不能够放下名闻利养，依旧是作践自己？这是佛法讲的 愚人呐、啊，也就是经上常讲的一禅体。所以我们自己冷静认真反省，我们是不是经上说的愚人一禅体啊？纵然是一禅体也有救，这法华经上说一禅体也有佛性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缘分遇到大乘佛法，遇到了义佛法啊？若能遇到，又有机会尝试熏修，一禅体也能在这一生成佛啊！这是我们要汲取的啊，决定要把这一些恶习全部都改过来。念念为社会，念念为众生，我们也不求好处啊，不是为福报我们才干的，为利益我们才干的，这个心已经不善了啊。我们为一切苦难众生做啊，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而走啊，不是为自己利益，不是为自己有什么好处啊，这个与佛法才相应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